这样的声音你是不是很熟悉？这样的旋律是不是很熟悉？对，就是杰林蔡明那首《无日不落》的旋律，不过我们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样子了。另外一首作品是来自瑞典的三人团体空壳乐队带来这首《雨中的阳光》 Sunshine in the Rain， 可能现在听起来也很应时应景哈、啊，特别希望看到雨中的阳光。我们今天早晨那场大雨哈、啊，真的是不小。那今天雨量分布不均，在顺义区的雨量将达到100到130毫米，提醒各位出行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另外呢，某些地方会出现积水的情况，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就是千万不要前往山区，再次提醒大家，在这个时节就不要到山里去玩了，真的是很危险的。不过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确实给大家力量哈，雨后总会见到彩虹的。而且这首歌曲告诉我，等不及等不及，我们需要在雨中就看到阳光 Sunshine in the Rain。 来自空壳乐队，还是翻唱杰林蔡依林非常熟悉的旋律，响彻在耳边了。好了，北京时间9:07:2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今天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好消息是我们的奥运健儿又夺得了几枚金牌吗？对，这当然是好消息之一了。另外还有一则好消息，就是对了，北京音乐广播 Listen to One 本期的 To One Band 已经揭晓了，他们就是飞儿乐团。掌声在哪里？欢迎飞儿乐团。对，在这个周期当中，全天梦幻联动，沉浸式的推荐新歌，还有他们的招牌作品。快来微博搜索 Listen to One 话题，跟我们一起回归音乐本身，一起听全新的作品，一起回味那些记忆当中的老歌吧。 驰骋在路上，有好音乐的陪伴，一个世界的辽阔就在这里。大家好，我们是 FIRE 飞儿乐团，快来微博话题 Listen to One 为我集赞，让我们很快见面吧。 Listen to One Listen 21。 要成为自己的太阳，无需凭借谁的光，音乐就能给你力量。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腾斌主持。 不加糖，充满元气不缺氧，再无聊的笑话人要麻烦不冷场，就像是鱼和熊掌，我们最速配的担当，我的美只有你最懂得欣赏，不管甜蜜或是沮丧，只愿和你分享，明明才告白 像这样赖在你身旁，迎着风踏着浪， 团更换了新主唱，名字叫韩瑞，他的声音真的一点都不输张文琴，而且他一直在努力，因为前面已经有一个水准，有一个高度了，所以对于他而言呢确实很难要达到这个高度，甚至超越这个高度，就像奥运会的这个健儿，奥运健儿一样哈，已经明明摆在那里了，各个国家的选手创造的记录，世界纪录，奥运会的记录，那么要去达到这样的水平，同时超越他，确实是一个很难的事情了。要突破自我，超越自我，超越别人的同时也是在超越自我。好了，加油吧飞儿乐团，继续努力，给我们带来一张全新的专辑。我们刚才听到就是全新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恋恋，好听的音乐正在放送，就在汽车音乐会。好了，听听聊天室，你来了吗？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的时候那首歌曲是 Jolene 蔡依林日不落的同曲的歌，然后提到 Jolene 蔡依林他就来了，他说刚才有人在提我是吗，来给大家带来一首马德里不思议，源自于他的第八张唱片舞娘当中，他用清甜的曲风唱出了小女生对于外面世界的渴望和探索，也算得上是 Jolene 从出道以来最可爱的作品之一了，有之一啊。好 好了，北京时间9:16: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一档为你量身定做好听汽车音乐的节目。进入方式和我互动哈，官微这边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还有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如果在开车这样的天气，就不要玩手机了。落定之后呢，可以来给我发一下位置。还有就是我们的听听聊天室，更加方便的聊天方式，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天苍苍，野茫茫，是不是听到这样的歌曲都想去草原体验一下策马扬鞭呢？哦，这首歌曲来自杨坤的《牧马人》，因为一场手术让他这把标识度很高的嗓音成就了他。2007年，这首《牧马人》彻底让他从之前的病痛当中走出来。对他而言，这首音乐算是一次回归。当然了，还有张亚东来为他保驾护航，为他助力哈，音乐品质自然无可挑剔了。哇，听到这样的音乐，好想去远行。不过现在实现不了，没有办法去远行，怎么办呢？给您介绍一个室内的地方吧，在室内也可以体验这样的感觉哟。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足不出京也能游遍祖国大江南北啊！怎么实现呢？可以去中华民族博物馆，被称为北京城里小西藏的中华民族博物馆，就在亚运村西南方向的中华民族园里，可以逛逛园子，然后再去这家博物馆看一看。这是北京第一座大型的民族文化基地，36个民族村寨，200多座民族建筑，4000多个民族风情展，还有国内最大的仿真瀑布，哎，真的可以实现足不出京，就能游遍祖国的大江南北。山区不要去，很危险。出京呢，可能时间不允许，或者方方面面的因素制约哈。那么我们就去博物馆吧。门票呢是45元，记好了，门票45元，周一到周日全天开放，开放时间是早8点半到晚上5点都是可以的，而且方便停车哟。好了，继续来分享歌曲吧。林俊杰，1000年以后，在音乐当中冥想，来一次穿越吧。如果到1000年以后，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子呢？在歌曲当中寻找答案吧。 心跳乱了节奏，梦也不自由，爱是个绝对承诺不说，撑到1000年以后，放任无奈淹没尘埃，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哦，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等到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

小雨敲醒梦中的水河，展开微笑的脸庞， 我把青春做个风筝往天上爬， 贝壳爬上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 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 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划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蝴蝶飞呀，飞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想的天窗，让那成长更快更美好。 沙滩看一看世界有多么大， 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 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 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风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海更远，比天还要高， 出道就崭露头角，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也创下了20多场演唱会场场爆满的记录，两张专辑《逍遥游爱》销量就有1500多万张，1500多万呢、啊、在那个年代，我天哪，这可是惊人的数字哦。小虎队《蝴蝶飞》呀，下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啊，又是这个无情的回忆杀哦。听到这样的老歌，也想起了曾经自己的轻松岁月。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1679一定是我们的新朋友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这是泪落心田是吧，彩虹的微笑是新朋友老朋友，请未来老朋友新朋友，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这么多的马啊。还有老朋友心里话肯定来了，而且在狂点赞哈。好了，点赞助力榜需要你的支持。另外呢，就是我已经把歌单发布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当中了，想看的话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第20段汽车音乐排行榜，继续攀升第1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胡夏

怪此时此刻你坐在家里或者坐在办公室当中听到这样一首歌曲，又展开无限的冥想了哈。身未动，心已远，不下悠然见南山。只有音乐可以实现这样的梦想了。无论在哪里，但是想象当中你能去到云游四方。好了，继续攀升了，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等待， 绝版青春留不住，就在许巍的这首《曾经的你》当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作为摇滚界当中的一股清流，许少年一点都没有摇滚的那种躁动，在他的演唱会上，只要他一开口，就能让大家找回年轻的自己和那闪亮的青春。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八位，许巍《曾经的你》。 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春天的来临，悄悄地释出暧昧的气息，在百花齐放的季节里，你清新脱俗的有故事旖旎，在天南星高雅丽姐好美丽，哦哦哦，好美丽。初夏的来临，演绎出了俏皮的气息，在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单恋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暑气充斥的季节里，你晶莹剔透的带着凉意，你在天南星气质非凡，好活力，哦哦哦，好活力。轻轻柔柔的想念，在锻炼的季节，还记得湖畔曾与你相遇， 林瑞琪重新翻唱的这首《海鱼恋》，居然把这首歌曲重新塑造成夏日的模样，小女生独有的细腻心思，这是萧敬腾原本没有的，有那么一丝丝娇羞，还有对于明天的期待，都在这首2020年重新演绎的音乐当中得以体现。上周第23名，本周晋升到第17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1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不玩流量，专注品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追风》，由郭一凡一人担当词曲创作、编曲和制作，这和李荣浩很相似哈，一人包办所有的制作。用歌手身份出道，投身幕后之后，重新回到台前，唱着自己的人生历练和感悟。郭一凡《追风》。 就像风筝断了丝线，都来不及丢了的就会

好，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说一个很应景的话题吧。那么雨天开车，你知道应当开哪些车灯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在雨天开车，车灯的开启是很至关重要的，但是很多车主还没有掌握雨天行车开灯的正确做法。那么问题来了，雨天开车你都需要打开哪些车灯？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58条规定，机动车在夜间没有路灯照明不良，或者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等能见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行驶时，应当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后位灯。但同方向行驶的后车和前车近距离行驶的时候，不得使用远光灯。机动车的雾天行驶应当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好了，那注意了，第一，雨量不大的时候要开近光灯，第二，雨量比较大的时候要开近光灯加雾灯，因为雨下的比较大的时候，除了影响视野之外，车轮带起的积水会对视线造成影响，这时候就应当开启近光灯和雾灯。雾灯穿透性很强，不会因为水雾产生慢反射而影响视线。第三呢，就是暴雨的时候，比如今天有的地方局地就有暴雨哈，遇到暴雨的时候要打开近光灯加前后雾灯，只有在暴雨的时候才应当开启后雾灯，因为雾灯的红色光源穿透力非常强，一般的大雨都无法遮挡。如果在平时的雨天行驶呢，很容易晃到后面车主的眼睛啊，这么晃眼干什么干什么？但是雨大的时候就一定要打开了。好了，压压惊吧，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很好听的陈淑桦给你带来这一首《生生世世》。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你又何苦一往情深？因为爱情总是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53，欢迎继续守候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为什么每到这个时候都要强调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呢？因为又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了。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硬核摇滚代表人物当中绝对有汪峰的一席之地，而越野车那种豪放霸气不拘小节的气质刚好就和汪峰的这首一起摇摆很搭配。这个时候正是去草原的最佳时机了，在城市当中没有办法翻山越岭，在草原上你就是一匹野马，驾驶着动力满格的越野车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完全阻隔你在城市当中因为工作带来的烦闷，难得自由一次，那么就一起摇摆吧。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新的卫星导航器，带自己去旅行，地图它没有意义，就照着自己的逻辑，梦多远世界多美丽。 林俊杰作曲并演唱了这首 We Together， 这是他加盟全新唱片公司推出的首单，一首常见的流行曲风作品，但是他用那种 vocal 的发声去碰撞机械化的电子声响，赋予了冰冷的电音 pop 活生生的人性化。林俊杰的这首 We Together 之后又转换情绪了，听一首相对柔软的歌吧。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范范范玮琪的小眼睛，这是2007年还是创作新人韦礼安的第一首原创作品，交给范玮琪来演唱。低音非常厚实的范范这次选择甜甜的方式，规避了自己最擅长的演唱舒适圈，把自信哲学演绎得死心到位呢。 小眼睛有点无力，你努力别人却以为你还没睡醒。

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科班出身的 Jelly Pose， 用他科班出身的资历哈，也为欧美的流行乐坛贡献了非常多的优质作品。这首 Look at Me Now， 2013年刚一推出就在美国公告牌百强单曲榜获得冠军。他也成功的像了我们经常说的哈，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小就开始培养。从4岁的时候开始学习钢琴，10岁开始学习爵士乐。2003年呢，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唱片，这就是 Jelly Pose。我们亲切地称他为断眉哥，带来这一首 Look at me now。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用力表达你的爱吧。小七任贤齐，花太香，新楚留香当中的一首歌曲。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为了符合剧中壮阔的武侠场面，江湖儿女的爱恨情仇，小虫呢以电影配乐的概念融合了古典和流行曲风，背景音乐动用90人的交响乐团，还有大量的古筝、排箫等等民族乐器，江湖恩怨、侠骨柔情交织的体现非常的饱满。 小天下恩恩怨怨，何时才休罢，黄昏今晚霞，独行无牵挂。才萧瑟，不问世间仇恨，淡如茶，江湖一句话，心得正邪不怕。一人风度翩翩，处处留香，月光山中悠悠凉，晚风吹愁如海浪。来呀来呀，苦酒满杯，谁都不要过来挡，狂饮高歌爽快唱。浪天涯，伴随枯叶片片风尘沙， 心还放一旁。 the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Te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我爱没有过这心跳，明白还没确定微笑，本来打算把你得到，未来你是我能说的味道。已经开始落现在你温柔怀抱，不知不觉我选择你一起撒娇，要怎么样出演你心里的主角，真是靠着海边就被需要被。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你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有空的用处反射出爱的诗意，有你我就可以不需要设计美丽。如果你说不是，那只闹什么，你还决定今晚电影无聊到底，这个答案分析出了你的麦，就不能骚扰我的平衡，红灯变得最东西。 You are like 今天风吹万里，让我对你没完没了的 Barbie， 你不要睡，烟台还在后面慢慢爱的 way。 只要说你愿意，当我拥有 VIP， 我会在你吧就上的等着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你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有空的用处反射设计美丽。 李玟、Evan 和永斌、Run Man 带来这首 VIP， 你就是我们节目的 VIP。 好了，最后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王静带来这一首《这一刻吧》，这也是他加入新的唱片之后发布的首单。好了，在听这首歌曲之前，腾便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到时候我们再见吧，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明天见。 找个地方随便走走，没什么能比时间逗留得更久，我跟着螃蟹哼着行走。 oh, oh, oh.吹吹吹，海风停停贝壳，它在唱歌。